样的恐惧，他的哭声你从未在意，我的愿望还有机会完成吗？不应该是这样， 需要爱 fading just like mine. We could be the best of friends, I'm sure of it, but I'm too shy to cross this crowded room besides your flower. I'm not here, no one sees me. Your flower, I'm by myself, please excuse me. 口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就在那里曾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当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吹向我脸庞，想起你轻柔的话语曾打湿我眼睛。 都独立

山谷里有风，山谷里有雨，山谷里有树，山谷里有河，山谷里的天永远那样蓝，山谷里的居民祖祖辈辈不离开。啊，

他是吧，天空青色灰蒙，而你向往湛蓝大地。我想我不能阻碍你的旅行，牵着手练习着失去，骗自己不再为你倾心， 一生守候。